现在我们听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到四十节，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把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他们就坐船四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走了，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的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天已经很晚，门徒进前来说：“这地方偏僻，而且天已经很晚了，请叫众人散去。”他们逃往四面的乡镇村庄去，自己买些东西吃。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要拿200个银币去买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后就说：“有5个，还有2条。”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组一组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群一群的坐下，有100的，有50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和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他们，他们主，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把饼和鱼的碎消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Amen。 以上是上帝的话。耶稣是谁？这是几乎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的主要问题。就是几乎他看过他的人，听过他的名字的人的主要问题。他的门徒接触的每一个人的主要的问题。当我们回顾马可福音时，我们就看到这个重要问题反复出现。他们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导人的正向有权柄的人，正向有权柄的人。当耶稣赶出邪灵，所有的在场的人问：“这是什么事？是个新的教导啊！”那在第二章，耶稣用简单的一句话：“起来，摊子，就得了痊愈。”见到摊子4个朋友的信心，耶稣宣他的罪得赦免。但是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亵渎的话了，除了上帝一位之外，谁能赦罪呢？”然后在第二章18节，耶稣被询问到有关禁食的问题。 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却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然后第二章二十四节，耶稣被询问有关安息日的问题。那当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平息风暴时，他自己的门徒也问他了，他们就非常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那如果往下看，五章三十五节，耶稣正在去会堂主管家的路上，医治了这个患血漏的这个女人。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说什么？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驾老师呢？然后六章，我们快要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六章一到三节，在拿撒勒会堂里，这人哪来的本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是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也不是在我们这里吗？常常有人在询问啊，耶稣你是谁？耶稣周围的人，甚至他自己的门徒和他自己的家人，都怀疑耶稣的为人和作为。那有些人这样做是为了指控他，而另一些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真诚的想知道他是谁。那今天的经文是耶稣事工过渡阶段的第一部分，耶稣开始更多的显明他是谁。那我祷告，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时，我们也会有一颗真诚的心来更多的认识耶稣。耶稣是谁？那第三十节是马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称他的十二个门徒为使徒。如果你们还记得这个第七到十三节，就在耶稣在他的家乡被厌弃，先知不受尊敬之后，在约翰被斩首的故事之前，这些人被耶稣叫过来跟他在一起，这是第一个条件，做使徒的第一个条件，跟耶稣在一起。那当时候到了，耶稣派他们作为他的，就是他派他们作为他的使者，做耶稣的代表，在耶稣的权柄下服侍，这个就是做使徒的第二个条件。虽然我们不是使徒，虽然现在没有使徒，但主仍然呼召我们分享好消息并服侍人。耶稣应许我们，他是拥有一切能力和权柄的那一位，也会赐给我们能力完成他吩咐我们的事。那十二个门徒回到他们的老师耶稣那里，向耶稣报告他们的事工，报告了如何宣传道，叫人悔改、赶鬼，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这就是学生应该要做的。耶稣的门徒可能不知道关于耶稣的一切，但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门徒的 多么的兴奋，同时他们被拒绝的时候又是多么的沮丧。我们也可以想象他们有多么的疲倦。这将我们引入耶稣奇妙的供应饼和鱼。那是超过5000人满足的这样的神迹故事。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重点说。第一个重点是耶稣有怜悯的心，第31-34节。第二，耶稣和门徒之间的意见分歧，他们就是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第35-38节。然后耶稣令人满足的恩典，第38-44节。那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段经文中看到耶稣的怜悯和他的慈悲之心。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我们首先从耶稣在旷野中提供安息看到这一点。不知道门徒的宣教之旅进行了多长时间，但是在第30节中说一切做的事，我们知道他们是忙于传道，而这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生活被感动，他们的生活被改变，现在更多的人对耶稣是谁感到好奇。那当基督徒出去分享福音和见证基督的时候，这应该是自然的反应。人的生命会被感动，人应该就会问耶稣是谁，思想耶稣说了什么，耶稣来到世上做什么。耶稣知道门徒需要什么，他知道他们需要灵修，他们需要休息，他们需要回复的时间。没有人是 energizer bunny 啊，充满活力的这个兔子，可以不休息的继续工作。耶稣自己也休息了。有时候耶稣会自己出去祷告，远离人群，甚至远离自己的门徒。他会重新集中注意力在天父那里，即使在湖上的这个大风暴中，耶稣在做什么？耶稣仍在船尾，躺在枕头上休息。耶稣对他的核心门徒充满怜悯，他说：“你们来，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你知道，当耶稣呼召你跟从他，他也会预备休息给你。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关掉我们的手机，我们只需要关掉我们的网络，关掉电视，单独花时间与耶稣在一起。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只需要相信他，休息在他的里面，总有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让我们弄清楚我们的优先秩序，并且我们要优先考虑与耶稣的相连。于是耶稣和门徒独自乘船前往一处荒野的地方。 这里重复荒野是因为它很重要。记得正在荒野中，这个耶稣受这个约翰的洗，有没有在一章里面？是在荒野中，耶稣开始他的传道。是在荒野中，耶稣击败了魔鬼。主带领他的子民越过荒野，在旧约，在那里提供安息。但耶稣和门徒一离开，计划就受挫了。耶稣和门徒被迫放弃计划了。由于门徒传道成功，并认出与门徒同船的那位，众人看到他们离去，就从周围的城市徒步跑到那里。这将我们引向对耶稣怜悯的第二个观察。我们看到这是耶稣对人群及到他那里时的回应，是使徒希望能够有和耶稣在一起的一段单独和休息的时间，但现在计划被搁置了。想象一下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你终于可以休息一天，或者休息一个礼拜，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你都需要取消你的假期计划，因为你需要做一些怜悯和侍奉的工作。你的邻居需要你，你的亲戚需要你，你可能会有点失望，但是请你们看一下耶稣怎么做。我们之前看到过这一点，耶稣的态度和如何与他门徒的态度形成对比。门徒感到挑战和沮丧，但耶稣的回应以他的怜悯为标志。为什么耶稣一开始就来到这世上呢？他来寻找和拯救迷失的羊。耶稣来做羊群的大牧人。第34节说，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动了慈心，怜悯那大群的人。那这个原文中的这个词是 splagnisomai， 我要你们记住这个好不好？我们今天学一些希腊文嘛。splagnisomai， 你可以说吗 ？splagnisomai， 我要你记住，那种感觉是肠子深处感动到的。是，就是肚子最里面的感受，就是耶稣看到人群就像没有牧羊人的羊，不仅在这个他的心理上影响了他，而且是在身体上和本体，就是他的本体上，就是他整个人像影响了。这是非常非常深的感动。群众没有希望，群众没有目标，这些人看起来也是没有领导者。你知道这段经文是有很深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响亮回声，在民数记27章17节，也是在你的这个，你的 bulletin 周报里面有。摩西对耶和华说：“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引导他们进去进出，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然后先知以西结说，在这个34:5说，他们因无牧人就分散，既分散就成为一切野兽的食物。接续耶稣看到这群人，你看到为什么马可用这个 slagnizomai 这个希腊文，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就是没有牧羊人。在这里耶稣就是他子民的牧羊人，他已经成为羊群的大牧人，他是真正的牧羊人。牧羊人出去寻找他的羊，将羊群挤在他的羊圈里。与以西结34中的坏牧人不同，耶稣是好牧人。他正如约翰福音10:11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我们的经文说，于是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那这个听起来可能有一点奇怪，对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心因为这些人而激动，不会想说一些安慰的话吗？或者做一些鼓励的事情吗？甚至可能给他们一个拥抱吗？或者一个肩膀的按摩？但耶稣没有，相反的，他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耶稣认为目前对人群最好的照顾就是教导。记得在1:12，这就是耶稣来世上的原因。于是耶稣开始教导人群他是谁，并且他来做什么。耶稣开始教导人群，正如路加福音4所说，他是失明的得看见的那一位，是使被掳的得释放的那一位。耶稣开始教导人群有关上帝的国的知识。是的，疲惫、疲倦、心烦意乱的人，有时候确实需要你陪在他的身边。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被引到耶稣那里去。耶稣是怜悯的上帝，是羊群的真正牧者。比摩西和大卫以及旧约中所有那些伟大的领袖更伟大。然而门徒自己还是不明白。所以这个引出了我们的第二点，门徒和耶稣对事情有不同的意见。门徒很单纯，他们只是不明白耶稣在做什么，就像你和我大多数时间一样，我们过于专注于自己和自己的想法，以至于错过了耶稣正在做的事情。有点像耶稣自己家乡的人，我们看到了一些厌弃以及对耶稣的不尊重。首先，门徒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情。这地方偏僻，而且天已经晚了。 耶稣知道，因为这一天的的确已经过去了，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门徒都累了。耶稣可以从门徒的脸上明显的看到，门徒对耶稣的态度有点粗鲁，但是在我们指责门徒之前，我们可能应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心，对吗？等门徒是出于务实的考虑，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有需要满足的实际需求，我们也会疲劳，我们也会饿肚子等等，但请继续读，因为门徒开始告诉耶稣他要做什么。门徒命令了耶稣，他说：“请你叫众人散去，自己买些东西吃。”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大家都在一个荒凉的地方，那里没有市场，没有蔬菜摊，也没有麦当劳，人群不得不往四面的乡镇村庄去找吃的。但门徒还是不了解耶稣。马可福音6:54回顾这件事说，门徒心里还是愚顽。耶稣有不同的计划，我认为门徒没有为耶稣如何回应他们做好的准备。门徒在想，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有我们的这个退休会了，也许我们得到耶稣应许我们的这个休息，但是相反，耶稣给了他们一个不舒服而不合理的任务。耶稣回答，对他们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在门徒看来，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多么震惊的吩咐！耶稣，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去哪里买东西给人群吃？我们要如何为他们准备任何的东西？但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回答耶稣说：“需要8个月到1年的工资才能拿到足够的钱去准备那么多食物。我们要给他们买东西吃吗？我们要如何为人群准备那么多东西？”那我们再次清楚地听到民数记，当摩西带领饥饿的以色列人穿越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这个回声。民数记的11:13说：“我从哪里拿肉给这众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着说，给我肉吃。”然后再往下看民数记11:22，他说：“难道宰了羊群牛群就够给他们吗？或者把海中的所有的鱼都不来，就够给他们吃吗？”有没有听到摩西的怀疑和小心？又是在干旱荒凉的地方，和一群饥肠辘辘的人，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情况。当 门徒出去开始一个一个的清点人数时，他们达到了5000个男性，不包括妇女和儿童。天已经很晚了，但耶稣挑战他们。你们有多少饼？你去看看。那据约翰说，小伙子腓力回到耶稣身边，手里拿着区区5个面包和2条咸鱼。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是很可怕的。门徒大概已经开始热泪盈眶了，他们开始发抖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但是门徒看到了耶稣在哥拉森所做的，有没有？那也是不可能。那里的那个人被一群恶魔附身了，他叫群，群正在自残。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没有人能够为这个人做任何的事，但耶稣直接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了不可能的任务，并且改变了他。上帝的国度进了，就像耶稣的敌人法利赛人，或者会堂里面的成员，甚至魔鬼都想知道耶稣是谁。正如希律王质疑耶稣的身份，问题仍然存在，这位耶稣是谁？门徒疑惑，人群好奇地跟随耶稣，这也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同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耶稣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沮丧，我们很难弄清楚耶稣是谁。但是我们愿意继续寻找他吗？因为耶稣他应许说，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寻求他，我们必定寻见他。但在末日的时候，当我们最终与他同在，面对面见到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答。那从第38节到我们的这个经文的结尾，就是第44节，一切都取决于耶稣，都得靠耶稣。耶稣知道门徒的沮丧，也看到人们的无助。耶稣知道人群和门徒处境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最后一点就是耶稣奇妙的神迹的供应，人们就满足了。让我们继续看，耶稣他让门徒检查他们实际有多少食物，5饼2鱼不够喂养那么多人，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耶稣还是吩咐门徒让他们一组一组的坐下。再想想门徒的这个态度，他可能在想啊，这个人是疯了吧。门徒可能也感到尴尬，但耶稣要他们把人分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那我记得我和香妮18多年前在台湾结婚，还记得我们的这个喜宴，我们想大约，我想大约有18桌的客人，15桌的客人，大约有8到10个人 坐在每一桌，被安排的井井有条，所以我和香米很容易从一桌走到另外一桌。那服务员也很方便，将十道菜的这个餐点一次一道菜这个端到这个餐桌上，就是很有秩序的嘛。经文里的人，他们结队的坐着，以便门徒能够轻松的分发食物，并确保人群都吃饱了。他们坐在青草地上，这让你们想起什么？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这个以西结书说，34章23到29节提醒我们，耶稣是他子民的真牧者，他子民的看顾者，他子民的真正的领袖，他会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那耶稣他行神迹，耶稣在第41节中的祷告，他类似于那个犹太大家庭在吃饭前后都会祷告的，就是犹太餐桌前餐桌祷告，就是这样祷告的：赞美归于你，主啊，我们的上帝，世界的王，你使粮食从地里发出，阿们。耶稣把5饼2鱼交给门徒，虽然门徒无法理解，但这不妨碍他们按照耶稣的命令而去做。耶稣所行的神迹既需要人力资源，尽管人力资源不足，也需要门徒自己的手。他们把食物分发给整个人群，摆在众人的面前。当他们把它分发出去时，它不会用完。门徒发的越多，他们就有越多给人。耶稣透过这群不情愿、不尊重、缺乏理解力的门徒之手做了神迹，神迹就发生在门徒的眼前。经文没有给我们任何迹象表明这个神迹是一场有目共睹的大型魔术表演，这也不是门徒的诡计。经文则说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他们都吃，并且满足了。这里发生的是马可向我们介绍耶稣的身份。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好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贯穿马可福音，我们都看到了上帝做不可能的事。他擅长超越人力资源，他提供了我们他在里面拥有的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并且拥有生命的满足。这样我们就可以荣耀上帝，永远的享受他，在他的里面得到满足。那当我还没有讲完之前， 让我给你们留下一些应用。第一，正如经文中的那些人面对耶稣的身份一样，我们也是。你要么相信耶稣，相信他能够，而且将会满足我们的饥饿，要么你不相信。如果你相信耶稣，如果你承认你需要耶稣，他确实会喂养你。如果你今天跟随耶稣，那么他就是你的牧羊人，他为你舍命，他会带领你走到你的尽头。第二，门徒意识到他们的资源非常的有限，这情况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想。但耶稣为了他的名的荣耀和人的喜乐，使他们所拥有的成倍增加。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能够提供的还不够，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我劝你将你的生命献给耶稣，上帝能为你做的远超乎你的想象。然后第三，这个例子让我们想起了最后的晚餐，尤其是在第41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但这不仅仅是一顿圣餐而已，他指向羔羊的婚宴。最后，在最后的一天，我们将与我们的君王一起盛宴。你准备好迎接那一天了吗？你现在过着在那一天的光照下的生活吗？当我们与我们的救主面对面，我们基督的心腹与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一起在天上享用晚餐的时候，那将是多么荣耀的一天。所以耶稣是谁？这是几乎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的问题。耶稣是谁？我们好好的想，我们好好的去问，好好的去寻找答案。当然，讲到喂饱，不仅仅是吃东西，实体的东西。喂饱就是他是给我们属灵的粮食，就是他自己。你要么是饥饿的，或者你是在基督里面是饱足的，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为的是给我们永生。主啊，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这也不是我们自己从自己 的心发出来的，而是你的礼物。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照顾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活在永恒里面，望着天，等着迎接到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 的再来。我们谢谢你，我们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